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六的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 张娟娟，前中国女子射箭队的领军人物，获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团体淘汰赛第二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箭女团银牌，并在北京奥运会射箭女子个人决赛中战胜韩国名将朴成贤，夺得中国射箭队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将对话张娟娟。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奥运射箭冠军张娟娟，欢迎张娟娟。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娟娟。 你现在是在自己的家乡山东青岛吗？ 是的是的，在我家里。 你就是从退役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从事还是跟体育相关的工作，对吗？ 对，在我就是曾经训练中心工作。 主要分管哪些项目呢？是所有的项目都管，还是说有这个侧重点？ 这个过程我是从13年，就是等于是8月份退役，然后之后一开始做过射箭队的领队到17年、哦、然后从17年之后呢，就进入科室分管一些，比如说青少呀、群体呀，现在是也担任着我们的分管财务和我们的现代五项队，也是不断拓宽自己的一个面吧、哦、然后更多的去学习，接触更多的一些以前没接触过的东西，不断的去学习。 听得出来啊，你退役不到十年，你的工作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涵盖的面很广。那我们接下来先来一段快问快答、请张娟娟做好准备哦。 好的。 第一个问题，对于射箭运动员的选材，教练员会尤其看重哪些点呢？ 我感觉重要的一点是稳定性，就是一个 哪方面的稳定性， 运动员的一个 心理还是动作。 可能会这个让你，比如说像我们垒弹壳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你的肌肉的一个基本稳定性，包括你的心理一个状态的一个稳定性，都会在这一个垒弹壳当中就能体现出来。 哦，那再就是你们前期最早选苗子测试的时候会有哪些测验呢？ 基本上就身高，包括臂长，然后一个平衡能力，然后垒弹壳。基本上就 身高是什么一个区间最合适的？ 像女运动员来讲，我感觉现在的条件慢慢就是跟我们那时候还有所区别了。我们那个时候可能1.65米以上到1.72米之间吧。 哦， 现在基本上 非常标准的身材啊。 对，现在像运动员，我们的包括就是大众基本上身高都越来越高了，基本上都是1.7米左右现在。 尤其是像北方啊山东那边，其实个高的男女汉子应该都挺多的，因为我觉得在 对对对 可能到了南方就个子都往小下面发展，然后到了北方，这时候什么上海一般找赛艇运动员都去北方跳苗子。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臂展这要长一点比较好，它的拉距会长一些。 哦，像我们一般其实测基本上臂展或者说臂长都会比身高高一些，你们会不会说要比身高高多少才算比较好？ 基本上就是比你身高要高一点就比较好。有的人的臂展是相对来讲比或者是跟身高相同或者是比身高低的， 但是我像射箭运动员们一般都挑选就是比身高要高一点的 啊， 臂展要长一些，然后拉距要长一些。 对的对的，我记得我以前在游泳的时候教练也会测这个臂长，看看是不是比身高高、对于游泳来说有这个长的四肢也是非常有利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是的是的、 那我作为射箭小白呢，非常想知道你们训练比赛用的箭可以反复使用多少次。 像我们是一打箭是12支箭，基本上一年都没有问题。 一年 就是说如果你就是接触，就是像国家队如果打国际比赛的话，这一打箭一年也没有问题。你如果是像在省里训练呀、或者是对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业余训练的话，用的时间会相对比较长， 更长。 但是像我们的大赛的话，比如说奥运会，我们就要从36支箭当中挑选一些，就能挑选出12支就差不多，就是12支比赛用箭、就是从这36支箭、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校箭器，就是机器来射箭，会挑选出比较精确的、比较精准的12支箭，然后来作为比赛用箭。 哦，机器挑，就是你们不需要亲自去挑。 它是有一个机器，然后把你的箭放上，然后机器来反复试你这支箭，就是看它就是不经过人工的时候、用机器射的时候这个箭的精准度。 那你在就是北京奥运会夺冠的这个箭现在有没有保存在哪里啊？ 也没有。因为当时我的弓是放在那个洛桑那个奥林匹克博物馆了。 真的、 然后当时也对对对、也是比较有历史意义吧。 对啊，我觉得 然后也是拿了一支箭放在那里面。 能够放在这个洛桑这个奥运博物馆真的是莫大的一个荣幸。那像你们平时训练的话， 对对对， 一般一天会要射出多少支箭？ 基本上500支吧。如果是就是冬天，我们在冬训的过程中的话，会射的这个箭支数会多一些，因为冬天打基础的一个阶段，包括我们会在室内进行一些短距离的一些基本功的训练，这样的话就是箭支就会相对来讲就是射的会更多。 那像这个基本功的训练是哪些动作或者内容呢？ 基本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加强一个就是你的基础动作的一个稳定性，会在一个动作，比如说你如果这一年比赛当中出现了哪个薄弱环节，然后通过冬训去加强它，去一直可能每一个动作要经过上千次的一个重复才能固定住这一个小的动作小的变化。 是的，像你们整个一套的射箭装备的价格大概在多少？然后是哪里生产的？ 大约现在应该是15000到20000之间吧，就能就是全套基本上就能配下来。现在我们的中国的运动员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美国的和韩国的， 美国和韩 国家的，对。 那像前面你说到这个箭可以用一年左右，弓就是其他的一些， 弓其实它的消耗更低一些。 对啊对啊，就是 其实我们用的消耗比较大的呢，就是我们的弓片，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力量是反作用在这个弓片上的，有弓片的力量，然后去把箭发射出去。这个弓片 多久要换一次？ 对，这个基本上如果有条件的话，可能一年3副左右吧，可以那个什么保障一下。 但是还会让我们这个朋友们比较好奇的，就是说像你们整套设备弓啊箭啊是怎么带上飞机的？ 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弓箭箱，然后我们的弓箭是可以拆下来的，是我们是组装上去的。有弓把弓片然后组装起来的，然后包括前面的一些配重，然后专门装到一个弓箱上，如果坐飞机的话也属于大件的一个物品，要专门走大件的一个通道。 就即便可以拆卸，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箱子。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那个防震杆是很长的嘛。 对对，那看你现在其实一直还有在保持锻炼，现在的训练量是每天会去跑跑步，还是每周几次呢？ 我现在可能，我基本上如果就是都在单位上班的话，都是中午保持大约45分钟的一个训练吧，基本上跑步为主，4到5公里吧。 嗯，跟这个训练量跟在运动队的时候相比怎么样？体能方面， 运动队的时候，体能方面其实我们射箭来讲，体能的重要性还是很重要的，我就感觉，包括我们的腰腹力量。 我们作为旁观者看不出来。 其实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是需要一个耐力。你比如说我们一周每基本上每周六的时候，每周六下午就是当运动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长跑，大约就是5公里左右的长跑。如果有的时候长时间冬天的时候加强这个储备能力的时候也会跑万米。 哦， 你看相对来讲我们射程是70米，然后我们每天要射完要自己去取箭，就来回走动，这也是很消耗体力的。 对了，那是不是练力量上面来讲最重要的是这个臂力了？ 嗯，臂力腰腹还是一个核心，这个力量也非常关键，因为我们要这个身体的直立，包括举前面举后边拉，也需要一个中心点。 是的，因为我在上海这个射箭中心我还去尝试过，就觉得拿起来也挺重，然后这个弓拿起来你要去这个真正的射，你拉到后面我都觉得好吃力啊。 对，如果您再去瞄准的话就会特别的不稳定。 哦， 就是要维持这个稳定，就是需要一个核心的力量去维持。 嗯，所以还是比较全身性的一个运动啊。那像这样子 对对 千百次的练习射箭，因为就一个方向一个部位，会不会造成左右手不一样粗，或者左右眼的视力也会有一些影响不一样呢？ 会的会的，我们的小臂也是不一样粗的，然后大臂也是右边会粗一些，包括我们的手指，这个指头的我们的勾旋是3个指头嘛，这3个指头比左手的3个指头也相对来讲要粗一些。 嗯， 骨骼都发生变化了。 那像你这么多年没有练的话，现在是不是恢复的两边差不多了？还是说一辈子都会有粗细的？ 但是这个手指是变不回来了，这个粗细是变不回来了。 嗯， 胳膊的话可能还好一些吧， 好一点。 但是包括我们平时训练是朝一个方向，都是朝左面去看去发射拉弓，我们的颈椎也会有一些劳损啊，有一些这些后遗症。 哦，就是对你们来说整个脊柱颈椎出毛病的几率会比腰椎大，不像我们是经常坐着反而腰椎出问题。 对，因为我们训练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去看。 哦， 就是相对来讲这个转的角度这边大这边小。 有没有说为了平衡两边的左右都来练，就是业余爱好者？ 也没有，我们可能有时候就是比如说练下来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就是为了也是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我们会反过来去拉两下，拉一拉。 啊，对对，还是非常需要的， 平衡一下。 是的，不然的话就一直是一边练，其实对于身体也更容易出现一个伤病。 对对对， 有些朋友或许不知道，你的老公薛海峰也是我们国家非常出色的奥运射箭奖牌选手啊。私底下你们两个会不会去比试比试这个箭法，有没有赢过他？ 其实原来在队里边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经常一起训练嘛。训练有时候快结束之前，可能就会说啊，来比拼一组，就会这样。有时候输赢还是均等吧，我感觉是。 哦，那像你作为一名射箭运动员，是不是也玩过射击呢？ 我是就是从一开始接触运动的时候，我是从小开始，从小学的时候， 我是扔铁饼出身，老师体育老师教我扔的铁饼，想让我练投掷来着，然后就是去了我们区体校之后，这个专业的投掷教练看我练投掷好像没有什么发展，然后我就把我送到了就是我们区体校的射击队。 哦，这样。 烟火射击，我当时接触的是移动靶，就是杨凌那个项目。 嗯，所以就是先试了那个，那又怎么转到射箭的呢？ 也是，其实当时我们区体校就是往市里边输送人才的嘛。我是练射箭，等于是射箭教练，然后上我们区体校去选材，才把我挑上的，然后又开始练习射箭。其实当时都不知道什么叫射箭，从来没见过。 对，我们就是很多中国运动员，像我之前聊过采访过的，包括我自己在练帆船之前，以及其他运动员在练之前都不太了解我们的运动项目，所以说慢慢的这些年通过这个从一个体育强国慢慢走向体育大国，其实也是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普通大众来参与各个运动项目啊。其实我们还有听说射箭的运动对于心理的抗压要求非常的高，之前还有听传闻说过这个射箭强队韩国队啊，他们会睡在墓地里以强化心理建设。我不知道在你跟韩国教练合作过之后打听下来这个是不是真的，真有这样的事儿吗？ 我感觉可能有点太有点夸张了吧。 对啊， 我们当韩国就是韩国教练带给我们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我们会半夜就是凌晨2点钟左右就是起床，然后叫我们起床，会就是进行一个也算是一个越野的就是夜间行军一样的一个训练。当时这个杨昌勋教练来到我们中国执教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都感觉教练你是不是晕了，怎么半夜叫我们起床，现在起床马上下来训练，就是那样。就是也当时我们规划的路线就是他们教练提前就规划好了让我们上山，但是每个人可能要间隔一段距离，就是锻炼你的一个，因为晚上漆黑一片嘛，就是锻炼一个心理，锻炼一个就是夜间这种的一个，反正各方面的一个综合能力吧。我认为是， 就是当时你在晚上出去行走的时候，心里会害怕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其实也有害怕，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就趴在旁边的草丛当中吓唬我们，就时不时的就哦叫一声。 真的哇，这样训练方式太奇葩了。觉得作用大吗？帮助大吗？ 有时候就是，其实后来就是慢慢就是这个训练多了以后，就会自己就会总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包括有的地方可能没有山呀，会进行我们就会进行一个就是在城市的大马路上然后行走，这样一个夜间这种也算是一个夜训吧，从凌晨2点差不多能到5点半到6点钟吧，就整个过程都是在走下来的， 时间跨度还挺长的。 对，其实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还是我们回到中心之后再拿起弓来然后再去训练。其实我的感觉，有时候训练的这种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外出比赛的时候，特别是出国比赛，因为有时差的原因嘛，我们基本上，而且中国队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到了当地以后，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进行预赛，就是没有让你有一个调整啊休息的一个过程，又加上有时差的这种原因，就是感觉整个人是晕乎乎的，就是一直在晕的状态下，然后比赛感觉还没找着感觉，比赛就结束了，经常是那种感受。但是经过就是这个夜训完了以后，然后有时候就能体会到，哎，跟好像跟出国比赛的那种感觉差不多， 就是你走完了以后再拿起弓来在那打的时候，你感觉你的整个人也是晕乎乎的。就是可能有这么一个相对等的一种体验，然后在这种环境当中再让你去加练，再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你自己的一个可是方式方法，控制自己的一个能力吧，我感觉还是对自己很有帮助的。 哦，觉得这个训练方法还真是有它针对性的一些作用的。不过我自己应该还算是比较幸运，像我们帆船帆板一般都至少要提前一周过去倒时差，因为我印象当中每次到了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我都没办法下水，我在健身房稍微活动一下就为了让自己白天不要嗜睡，但在健身房里面也感觉人是很软的，所以 对， 我能够理解说你们教练的这个用心良苦啊。 我们经常是就是第二天就开始比赛，就感觉比赛还没找着感觉，比赛结束了，经常是这种感觉。 那想必像奥运会这样的大赛的话，还会提前好几天去的哦。 对对对， 是的。再来聊聊你的家乡青岛。其实我们之间还非常有缘分，因为青岛是帆船之都，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当年我也参加了。我就记得我比赛过程当中还没有结束，我跟我的队友还一起在房间里看您那个射箭的一个决赛，看得我们提心吊胆的。但最终非常非常的为你高兴，因为我们身在青岛能够感受到其实当地的市民作为看到你夺冠之后那种兴奋的感觉，以及就是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因为你也是作为青岛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对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带自己的孩子去玩过这个在青岛玩一些水上运动啊，包括经常去滨海浴场的沙滩上玩，毕竟你们是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优势的。 对对对，沙滩还是经常去的，但是帆船还没有玩过。 不会吧，啊，那这个机会就交给我了。等我下次去青岛带你和孩子一起去玩。 好的好的。 因为青岛这个奥帆中心现在也是焕然一新了，感觉人流量啊、氛围啊各方面就特别的亲民，而不像之前完全就是一个竞技中心。 对对对，包括现在这个帆船在青岛的这种开展，确实非常应该说是标志性的。 对，我 开展的非常好。 一直有听到就是说其实青岛市政府非常的给力啊，大力的去推动这个帆船制度作为一个名片，还有像千帆进校园的这样一个活动。不知道你儿子在学校里面有没有机会去报一些这样子的兴趣班之类的？ 有有有，他们小学里边都有这样的课程，而且很多的他的同学都有在这个队伍里边训练。青岛就是好多这个小学都普及了这个帆船运动。 非常不容易，就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就是青岛市政府一直还在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也让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帆船人感到非常的骄傲。 对对对， 因为每次我去青岛说我自己是跑帆船的，哎呦，我觉得很多的市民啊，包括我在做的士的时候，大家都会很高兴的跟我聊上几句。 自汉城奥运会以来，韩国队在射箭这个项目上几乎可以说处于垄断的地位，尤其是女子团体，1988年以来连续8届奥运会都夺得了冠军。雅典奥运会射箭女团比赛，中国队原本有很大的机会击败韩国，但最终却以一环之差遗憾落败。下期的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张娟娟。 偶尔我想起午餐吃会感到脆弱，但冰刀它却不能放弃我的执着。冰雪浮现可见人们照亮了万家灯火，他诉说着经过，可以认清现实，更要将现实冲破。世界人民相约在中国舞台闪烁，在这个寒冬点燃激情，狼狈迎着霜落，雪刀摩擦声响切中国。因为有你的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我们继续收听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和射箭奥运冠军张娟娟之间的对话。 这个射箭这个运动在中国，尤其是你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其实不太普及，或者说了解的大众也很少。前面你说了你是先通过学校里的一些老师，从田径啊再转到射击再到射箭，但是也有看到一些新闻传闻说，就是你因为当时家里的条件不太好，而就是让自己觉得说一定要去专业队训练来挣钱养家糊口，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我是等于是从小也是生活在农村嘛， 嗯， 然后那个年代我感觉好像自己没有什么选择性，就是没有什么你可以去做选择的，基本上都是老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但是就是对于射箭来讲，当时我是在去体校嘛，然后第一也是对射箭不太了解，但是当时被教练选上了以后，就是感觉对，也是因为我那时候14岁了，还没来过青岛，因为我是莱西市的嘛，就是等于我们是在村里边长大的，当时虽然离青岛很近，2个小时车程吧，但是也没来过青岛，可能就是对这种大城市的一种向往，对青岛的一种向往，然后自己就决定了啊，我要来青岛练习射箭。 嗯嗯，但是作为14岁 初中吧， 14岁的年龄接触射箭，会不会比其他的你的一些队友更晚一些？还是说在你那个年代，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段开始学的？ 我那个年龄段的时候是比较适宜的年龄，就是14岁。 哦，适合的。 现在是慢慢越来越年轻了，越基本上9岁10岁就开始了。 你是属于那种特别有天赋型的吗？教练是看中了你哪些的一些射箭的这个特质呢？ 其实我感觉还是自己就是比较能吃苦吧，就是包括性格上可能也比较沉稳一些。 嗯。 然后教练说的一些教给你的一些动作呀，包括各个方面，你会经过自己的理解，就是悟性要好一些， 嗯， 会就是比较听话了，就是教练让怎么做就怎么做。 一个是悟性，一个是勤奋啊，缺一不可。那在你看来，就是练习射箭初期的一些挑战和难点主要来自哪些方面，或者在哪里呢？ 其实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就是增长力量，因为加上包括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条件不是特别好，包括我们的弓箭都没有适合我们的，因为现在这个年代的时候你要多少磅的弓都有，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只有省队退下来的弓箭然后我们来使用，但是他们的弓都是40磅的，我们当时因为刚刚接触根本就拉不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从一点点这个力量的积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开始只有弓把，然后拉上皮条，拴上皮条，每天坚持拉弓长力量。我练射箭3个月以后我才见到了真正的弓箭，之前根本就没见着，就是天天的也是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训练，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枯燥的。 3个月，但其实在你刚刚开始练射箭的有一段时期当中，好像还有因为瞄准动作的问题2年还没机会参加比赛。 对，我是其实等于是我在业余训练的时候练了不到一年11个月吧，参加我们的省比赛，成绩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成绩好，然后才进入了省队，进入省队以后，然后才出现的这个，我们教练起的名字叫瞄准黄心病。 嗯，出了省，但在没有机会给你比赛的这几年当中，会不会因为训练很苦啊，有过想放弃的念头？ 也有， 其实那个过程是最煎熬的，就是可能我这个运动生涯十几年的时间，但在这两年当中是最痛苦最痛苦的。 哦，怎么去克服下来走过去的呢？ 嗯，其实那时候自己也只有15岁，等于是练了一年以后，其实那个过程真的是特别的折磨人，就是很煎熬吧。嗯，因为年龄小又没有经验，然后各个方面就是感觉很迷茫，然后采取的方法可能就是给我一个靶子，上面贴了很多个点，让我每天瞄着这个点，然后确定瞄在上面之后才能发射。可能之前都能一天射400-500支箭，但是我每天的拉空弓可能能拉400-500支，但是这个过程我可能一天只能射出去10几支箭，就是不敢发射。就是因为教练说，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只就是没有控制在里面发射出去的话，你等于是就是前功尽弃了嘛。所以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折磨是最难受的。 就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你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苦涩的。 我记得好像2004年雅典奥运会完了之后有做个采访，就感觉都不敢去回忆这一段经历，但是现在好像聊起来自己感觉还能一笑而过，但是当时可能还是没有放下。就是一谈起来，因为当时那个就是不是说像比如说跑步我拼了命去跑我就可以做到，就是你就是不知道该使哪方面的劲儿能战胜他，就是那个过程经常性的也是躲在被窝里流眼泪那种，就是一个个难忘的这个日子，然后慢慢熬过来的。 是，那其实射箭也跟帆船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会受到风力的影响，你们对风也是要进行一定的判断和策略性的一些计划，像你们一般会如何根据风力的变化来调节自己的这个技战术的呢？ 其实作为射箭运动员，因为我们平时都是瞄着中心，瞄着我们那个黄色区域进行发射嘛，但是如果有风的话，你会根据左右风来适当的向左边或者向右边或者是左上右就是右下，这个根据风的情况去做一个判断，包括进行一个瞄准。所以说平常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意的去，因为有时候运动员一个习惯了我瞄在中心，让你瞄在旁边的时候你不会瞄这个过程，就感觉我瞄在比如说我瞄在8环然后进行发射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找那个黄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进行一个特殊的训练，有时候会在旁边8环或者是更远的地方6环去抠一个黄心这么大的洞，然后进行一个训练，就是让我运动员能够大胆的往外边去瞄，然后到时候会借助一个风的力量，然后把箭吹到黄心里边去。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年轻的运动员有很多就是做不到，比如说教练说风来了你可以瞄在左边5环或者是左边8环，有很多运动员一开始举弓的时候瞄在那儿，但一发射的时候都是冲着黄心去的。所以就有时候判断上就会掌握不好。 而且会不会也还 特殊的这种 连这个运气成分的，比方说平均风力风向是固定的，但是在你射出去那一刹那可能来了一阵阵风，随后又把你原来的这个计划给打乱了，就不知道你们就是射箭对于风力啊包括下雨啊有没有一个限制，就是说风大于多少米就不能比，或者雨大了多少也会暂停比赛呢？ 基本上靶子不倒我们就要比赛，就是靶子立在哪儿我们就要比，就是不管下多大的雨包括风，因为有时候风特别大的时候真的是影响特别大，有时候你弓根本就举不起来，刮的到处就是刮到别人靶子上都有时候感觉对成绩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于你们的判断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考验能力的啊。那对于 对。 你自己来说，你个人会比较喜欢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比赛呢？ 大家肯定都喜欢风平浪静的时候， 风和日丽，风平浪静。 对对，但是其实，如果是就是很微弱的风还好，你比如说能瞄在左八右八这个就是小的范围之内，还是可以的，都可以掌握的。 那接下来也想请张娟娟跟我们解释一下啊，为什么韩国的射箭那么强，而且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在这个最强的一个潜力。 其实我们中国射箭，其实这个传统还是很厉害的。包括，84年以前吧，很多的世界纪录啊，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人 中 保 国， 持的。对，就从84年，他们拿到世锦赛的第一个冠军以后，就是韩国对这个项目可能就是，重视起来了，对这个射箭项目，包括他们。确实是，从普及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现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有射箭队伍，而且他们的这种基础训练的教练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就是他们的基础都基本上都是很标准化的，都是很优秀的教练会做一些基础性的这种去铺垫， 是不是韩国的这一些比较系统的一个培养成长的过程，或者说金字塔的一个射箭运动员输送的方式，对于你在现在推广或者是普及射箭运动也会带来一些启发，也是你正在非常热衷于做的事情之一呢？ 是的，其实，像现在中国的射箭来讲，确实我们更多的希望能够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小朋友去了解这个项目，接触一些这个项目，因为毕竟在中国还属于小众项目。你像在韩国，基本上，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人，你说杨贡，大家都知道啊，是射箭，都知道，就全民都知道射箭这个项目，而且其实他们这个体系来讲，包括运动员的一个自觉性、自控能力，都是从小开始，就是从基础上就开始培养起来。包括他们的职业队，其实教练只教给您技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自我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训练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市队、省队，会有一个集中的宿舍、集中的地方让你去。然后集中的训练，他们都是像那个职业队，都是每天训练完我要回自己的家，然后第二天几点钟，8点半之前你必须到训练。我说8点半训练，你自己去安排时间，你几点钟能到这儿？因为我们去韩国也接触到很多，有的离家都要开车1个多小时，就是每天这样来回的奔波。但是因为他们都是那种签约的运动员。你可能这一年你成绩不好，我明年可以给你解约，我可以给你解聘，我可以再签更多优秀的运动员。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的自我，我要训练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天天教练逼着你练，这种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去到韩国去看他们这些训练，这个运动员的这种自觉性啊，包括自己要练的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听上去就是韩国这个射箭整个体系就跟美国的这个职业化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差不多了。想必虽 对。 然说我们在这个最顶尖的国家队跟他们竞技交锋会各有胜负，水平比较接近，但是可能我们大众化，我们的地基就不像他们更加的全面化、更加的普及。这样一来的话，就 是 选 的， 材上面我们可能会比较匮乏，不像他们整个地基就是参与的人数很多啊。 两次奥运会，张娟娟参加的女团比赛都败给了韩国，雅典奥运会那一次更是以一环之差败北。而和个人冠军相比，张娟娟也更看重团体的金牌。体坛佳音徐丽佳将继续对话张娟娟。 聊聊他的奥运经历。 下面我们还是来聊一下这个张真真的两次奥运经历啊。其实在你08年夺冠之前参加的这个雅典奥运会就已经离金牌非常的近了，拿到了团体的亚军，而且是一分之遥， 一环、啊、 对，一环。这个当时就是说是不是哪里细节稍微抓好一下就可以战胜韩国队了？ 是的，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遗憾的，就好不容易的四年一次机会。其实我们当时团体对阵韩国的时候还是失环概率少了一些。 虽然说最终的结果打完之后会觉得有一些遗憾，但我想应该也比你们赛前的这个一些计划或者说赛前的一些目标已经达成了吧。 可能对于银牌来讲也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我们的目标。但是就是感觉在这么近的一个就是较量下，然后又比分又相差那么小的一个状态下，就感觉到有点可惜。 是的。对于你来说，打团体赛跟打个人赛，这个哪个觉得更难打，更难比？ 其实个人赛可能感觉啊，我自己把握好自己就可以了，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团体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顾虑，就感觉啊，我不能给团体拖后腿，我不能影响到就是队友的发挥啊，这些会有这些顾虑，会有这些压力。但是当时雅典的时候，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感觉自己的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感觉哎，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发挥出来就很好了，也相信这两个大姐姐能做好。但是08年可能就不一样，08年因为我是最老的，好像这个老大姐要带着两个小妹妹去冲击，相对来讲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那雅典这场奥运会的比赛距离现在已经是有17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在还经常会拿出来被大家津津乐道，说是射箭史上最经典的战役之一啊。不知道你现在跟当时的一些队友还会不会经常联系聊起那个时候的一些场景呢？ 也会，包括我们的这个何颖教练现在也是在我们的国家队当教练，一直也是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去一直培养更多的优秀的运动员。其实有时候回忆起来真是有说不完的话。 是的。就可能这些记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辈子都抹不去的。四年之后的北京奥运啊，在赛前你个人觉得在个人赛和团体赛上哪个更有希望夺冠呢？ 其实还是团体。包括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可能出去比赛，有些任务基本上就都是团体的任务，个人感觉这个就是困难还是要大于团体，就是拿成绩的话还是团体要好拿一些。就是在国际上的这个排名啊各个方面还是团体占优势。 后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些失误或者说是原因导致团体又一次败给了这个韩国队呢？ 哎呀，可能各方面的原因嘛，因为我们包括其实我们赛前训练啊各个方面有一些也打出了很多好的成绩。其实射箭这个项目来讲还是看你现场的一个发挥吧，现场当时的一个状态。 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比赛，你会压力更多还是动力更多？然后这个现场的观众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影响？ 其实一开始自己做预案的时候，因为像这种大赛也是没有在中国比过嘛，在自己做预案的时候，像你刚才提到的也会做进去，就会其实感觉在主场作战首先压力还是挺大的，包括可能这是你接触到的人员来讲都是可能都是你熟悉的，包括说的话都是中国话，都是你能听懂的。其实像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拉拉队，都是几乎都是对你的队友给你加油啊助威。但是你像这种大赛在主场的时候， 肯定人，首先人是比较多的，包括零八年那个氛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东西我感觉可能就是看你怎么想，你只要是积极的去面对，可能它就会有积极的一个作用。包括其实零八年当时那个氛围其实让我就是激起了我，其实对我是有帮助的，零八年这个氛围。因为当时提着弓然后进到那个场地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好像自己进入战场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能抛开一些杂念和这种顾虑，就感觉啊，我只没有退路，只有向前冲的这种观念，这种信念在里面。 像在你们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挺漫长的，怎么样不被就无论是自己还是对手打出的这个环数或者总的一个分数给影响，就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做到心无旁骛，还是说你会知道自己跟对手的分数吗？ 因为现场都有播报员，你一直 啊就逃不了的。 对对，而且大屏幕都在你的前面。对， 就等于要靠自己的这个能量去撇开这个分数对自己的影响。 所以说这个准备工作的时候，你如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逃避不了这些，你只有去面对它。在这个面对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要锻炼自己的一些很多的能力，不被干扰的能力，然后能够专注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更多在自己的这个内在环境当中控制好自己。 前面我也有说到，就是在你最终个人决赛的时候，我是在你的家乡青岛电视机前面守着你在看你的比赛。虽然说一开始是落后，然后最终是最后一剑对吧，也是以一环决胜负的。那一剑打出去之后，自己在分数出来之前，自己心里已经有几成把握是反败为胜了，还是说哎呀要看一下分数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打赢韩国队？ 其实我最发射最后一支箭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是一支他一支我一支，他会有播报嘛。当时具体打几环可能我不是那么能够准确的就是说出我必须打九或者是必须打十啊。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个能，我知道我自己我可以做到，我能打进黄心。但是好像也有个差不多感觉，能达到黄心就可以拿下比赛，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感觉吧。 就其实你决赛的这个对手啊是韩国的一个全满贯或者大满贯得主啊，朴成贤是吗？ 对对对。 他就据说在这一场北京奥运会决赛之前你从来没有战胜过他，就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当中去打败他了，这种心情感觉怎么样？最终又是拿到了这个青岛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就当时拿下，得知自己拿下的第一时刻的心情如何？ 其实当时我跟朴成贤等于是我们俩是等于是同一时间出道的，就是我们俩都是01年可能进入国家队，然后一直到08年，就是这个周期，这八年的周期我们俩几乎都是所有的比赛都能碰到。所以说跟他对战了很多场，其实跟他就是一起打淘汰的时候，就是感觉可能跟别人可能会提心吊胆一下，哎呀有时候也会想不能输啊或者干，但是对他来讲你就会以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就感觉他很强，我只要就是能怎么去更接近他，怎么能够去给他制造一些小小的困难，就是会有这种心态去面对他。其实我俩也是很好的朋友，就是两个人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当时08年其实打完，有时候在看他的时候，因为他也是背负了很多的压力嘛。因为最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在他手上，包括可能在女子方面他们奥运会从来没有失手过，所以说对他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其实拿完就是冠军以后也有些许的就是替他去 考虑 感 的这 到惋 种思 惜。 想，对对对对，就是感觉，不能在他面前，不要在他面前去显示更多的这种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对待青岛这个首金来讲，其实打完团体的时候，我还想呢，哎呀，青岛还没拿到金牌， 没 也会 想到就如愿 也 了。 对，也有考虑过，也有想过，还 现 其 在 实 你 当 这 时， 名老对朴成贤他在做什么呢？ 你说朴成贤吗？他在做教练，他跟他老公，都在做教练，而且是三个女娃娃的妈妈，生了三个 哇， 孩子了。 就 上次 是 我们 家庭事 去 业 韩 两不 国， 误。 上次在我们去韩国训练的时候去过他家做客， 怎么样？ 还是很，就是感觉还是就像见老朋友一样，都很开心。 其实中国离韩国那么近，你们两个应该可以经常往来的，尤 对 其 对 是跟 对。 青岛，对吧？青岛跟韩国的渊源更深了。我在青岛训练的时候，每个周末都要去吃韩国的这个石锅拌饭 料 呐，而 理 且那边的，对啊， 啊， 特 对， 别的正宗，比全国其他地方 对 都 对 正 对， 宗。 我们也会邀请他们来我们青岛训练。她老公来过两次，她老公也有她自己的队伍，然后来青岛训练过两次。 那么在2008年夺冠之后呢，你就慢慢的淡出了这个赛场，应该说是先是慢慢的离开国家队，然后，但 对。 是我有听到过一些采访报道，你透露到说，哎呀，有点后悔没再多坚持几届奥运会，现在让你选择，会不会说再去多打几届奥运呢？ 其实怎么说呢？我感觉可能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该到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就应该按照那个步伐去走。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这样，包括其实我们像我们80年代的这个运动员，其实已经就是把像82，应该说83、84、85、86。87、88，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已经被压下去，就一直都没有起来，因为是我们一直在上面，一直在比赛，他们没有这个机 机 会。 会锻炼。 因为像我们这，对，这个过程当中，像我们包括我们山东省队来讲，这一阶段出来的运动员就是只能只有那么一两个人，就是人其实当时他们也很好。但是因为一比赛都有我们在前面，就是一直在打，所以说压着他们这种机会就少了很多。 那因为你也有说到一些比你小的一些师弟师妹啊，包括现在更多的出来的是90后、00后，最后也想请张娟娟来给我们预测一下，或者说是来给我们聊一聊，你觉得在东京奥运会上最看好的一个中国射箭选手会是谁？ 女子方面，我感觉吴嘉欣还是不错的，因为从我们这个选拔赛来讲，就是前期进行的选拔赛，她的成绩是非常优秀、非常出色的。我相信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包括我们男子的王大鹏，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运动员。应该说，经过疫情这一年，他们在封闭的训练。包括2021年这也进行了，就是差不多小半年了。这个过程当中，从他们的打出的成绩来看，我相信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那最后也希望这个在东京奥运会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射箭运动员争金夺银、斩获佳绩。谢谢张娟娟。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来了解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的更多内容。 展现。